日前，北京市的工商局上半年的工作会召开，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北京市的工商部门取缔了无证无照经营达到3.6万户，整治开墙打洞达2.1万处。在严格执行新增产业禁限目录的方面，市工商部门不予办理涉及禁限目录的登记业务达到了1.7万件。今天969责令带你听资讯。记者7月30号从北京的警方了解到，为了提高社区治安的掌控能力，为群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北京市公安局将组织各分局派出所全面落实警务室7×24小时的值班制度，首批700个警务室7月底开始推行。记者最近从国网北京电力了解到，北京市已完成了168个老旧小区的电力增容改造，惠及居民约13.2万户。电力公司正在配合政府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梳理和制定第二批老旧小区的电力改造计划，让更多市民安心度夏。上周末，地铁的1号线周边贴示了地铁1号线苹果园站配合交通枢纽工程改造社会影响公众的调查信息公示。公示中显示，地铁改造及枢纽施工期间，苹果园站将封站，1号线的列车在苹果园站进行折返，古城站作为1号线的终点。封站时间预计为2017年的12月至2020年的12月。

不变的是一路向前，在八月的暖风里面奔跑，在汗水当中收获梦想，时刻保持精英的清醒和克制，也不放弃追逐的脚步。这就是我，经典九六九，倾听经典，莫负韶光。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再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我需要掌声，只要你愿等待，悬浮台上住在你就可以上。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迷路迷了路，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 荧幕上的陈小春多塑造着诙谐搞笑的形象，山鸡哥呢更是他撕不掉的标签。说起来，他也是个有很多好作品的歌手，不仅仅是独家记忆和我爱的人这种古情歌，还有一首失恋王。失恋真的失到自称为王，这种自嘲的口气的确又十分适合陈小春。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泽林。在听歌的同时呢，您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经典九六九，来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吧。 唱尽了惨遭爱侣遗弃，那些歌仍然无一首够震撼，我实际碰到的痛苦苦更多，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熟悉，在天空里的经历，说一声那份聪明，你的。

为了所有期待，荣耀的舞台，唱出最闪亮的色彩。我在人海，用你的让梦想盛开，最坚强的姿态，我的舞台。 Thank you.

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没变。

crush though. Left or right though, down with the flow. All your ladies jogging low. Night's still early, let's go slow. Paparazzi hits up. Come on and talk to me.